锵锵三人行，马家辉博士，身为一个港人，你知道雷锋是怎么回事吗？ 哦，我从小就知道啊，我从小家里我爸就告诉我，家辉，你别傻，千万不要学雷锋。 香港人也说过学雷锋这事吗？ 我们在报纸上面看嘛，因为那时候六零年代在香港，很多报纸，整个我们都知道，香港当时的我们所谓的本土左派哈，我们叫左仔嘛，也在街头搞革命，有一阵子还把文革要带进来进行嘛， 六七年， 对。然后后来是周恩来总理，然后就说香港情况特殊，不宜在香港搞文革等等啊。反正那个年代很多资讯还是有的，连新闻也讲到雷锋都伟大哈。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老爸就坐下来很认真，家辉，千万别学雷锋哈。 为什么呢？ 可能他怕，因为当时啊，我们一边的老百姓很多都对不太对革命什么政治兴趣不大，不仅兴趣不大，非常害怕。看到报纸说，哎，上街头抗争，当时英国万恶的殖民政府啊，会打压的，你知道吗？会抓你打你，用警棍打你，开枪，当时有死人的嘛。我们当时才几岁啊？ 你看， 父亲就怕了。 我感觉到啊，这个理解实际也是有错位的。就是他父亲说他不要学雷锋啊，比较多的，你看把雷锋跟这个左派的革命结合在一起。可是我跟你说，如果一个大陆的父亲跟孩子同样说你可千万别学雷锋啊，那么他的意思多半是说呀，你不要那么傻去做好人，现在这社会上到处都是坏人，都自私自利，你去做好人去帮助人，你有什么好处，对吧？你最后就被别人给坑了。他可更多的可能是这个意涵。 哎，我父亲完全就是这个意涵。 嘿，你一会儿是我说什么你说 啊？不，我你等于我父亲。那我父亲可能我表达不清楚，我父亲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因为当时的革命啊，他就怕年轻人嘛，觉得在香港反对英国殖民政府，这是做好事，就学雷锋自己牺牲，明知道可能被抓的，明知道可能读不了书的，他对我们是把所有事情放在一起。 他父亲跟他讲，你千万不要学雷锋啊，并不是把雷锋作为一个负面的词来讲，而是作为一个你革命但是有风险啊，会有危险，会带来不好的后果，所以你乖乖宅，你不要出去，你不要这样，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雷锋有没有走上街头去革命？ 他们误解 示威， 我们 误解。我说这里面有误解的成分吗？ 这我是不知道，不知道雷锋背后到底做了什么事，反正他就做好事，自我牺牲。 好， 坦白讲也是傻， 好， 也是觉得很 傻。好，亲爱的家辉，让你叫你认得我们的雷锋啊！这个咱现在锵锵三人行也展开这个学雷锋运动啊！这个雷锋。当年这个碰巧就给拍下来了，这是在捡粪呢、啊、捡粪雷锋。你看再看下一张，哎呦，这是当年雷锋的故事啊，打着手电这个在学毛选。再看下一个，怎么这么亮啊？然后呢，雷锋送老大娘。你再看下边，哎，雷锋在忆苦思甜，我感觉是在边说边哭吧。啊，雷锋好像，我小时候说他小时候被地主家的狗啊咬过。这个你再看下边，这是雷锋给同志们补袜子啊。再来看下边，这是今天的雷锋，认得那个到台湾撒钱的这个大陆雷锋吗？ 是 陈锋， 听说他快要来香港撒钱了。 哦，真的、啊？ 我正在打听， 哎、呦， 在哪里去？ 香港人民不得疯了？ 对，我是看到报纸嘛，说哎，陈先生打算来香港撒钱。那有人问他，你准备撒多少钱啊？100块一张还是500？他很豪气。我呢，当然是1000块一张面额的，准备这样撒。 那我觉得，据我对香港人的了解，要是他真这么撒，港人就能选他当特首。 很好啊， 刘选以后就是他了。 哎，这徐老师光咳嗽一说学雷锋，你想说什么？ 我哥哥就学雷锋标兵嘛，我书里都有写。他那个时候在大庆东北石油学院，他每个月家里寄给他30块钱，但有同学经济很困难。他就把其中的15块钱悄悄地塞在那个同学的枕头下面。那时候的同学啊，觉悟也高，他看到有钱哈，他也不是自己拿下，马上向这个支部书记汇报，就说哎呀，有人钱放在我这个枕头下面。那支部书记就在班上开会了，就说谁做了好事啊，谁学了雷锋啊。然后我哥哥就在那里不说话， 然后心里是乐滋滋的，这个充满了为乐的快乐嘛，巨大的快乐，他就不说。当他写信回来给我父亲说，我父亲还是夸他，我父亲倒跟你不一样，我父亲还是夸他好，就我妈妈在旁边担心那剩下15块怎么够啊哎，这是真的事情， 这个 那这就是那个时代。 所以那个我也经历过那个时代啊，跟真是这个真心真意的，就是那就是说明明啊没捡着钱呢、啊、偷自己家里的钱呢、啊、跟老师说这是我在马路上捡到的，甚至给警察，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对， 那么交给警察叔，实际家里抽屉里偷的钱， 对， 偷的钱我就真的交给警察叔叔，嗯，啊，就是我幻想着警察叔叔也像小人书上说的那样，抚摸一下我的那个小头，说什么真是个好孩子。当然，石家庄的警察没对我做这样的示范。 不过刚才他们这一系列照片不是一直在强调说都是顺便摄影记者过来碰巧拍到，嗯，就是说我们啊，平常我平常当中，假如有人在拍我哈、啊，嗯，要我正常的讲课啊，或者跟家里人说话，或者补袜子这种很小的事情，我做不了的，嗯，我会笑。 刚才我们又看到今天的活雷锋陈光标嘛，对吧？我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毛主席说的这个词啊，往事越千年，嗯，真的啊，就说中国社会发展之快。雷锋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可是怎么我现在感觉啊，就越就现在都已经是个什么社会了？你比如说你说表演，那到现在你像人光标先生，他认为行善就是要高调嘛，什么做好事不留名，我就是要表演，我把我善的行为表演给你们看，我不认为有什么错。当然这是陈光标的逻辑，你看他跟当时雷锋这都是做好事，也许是人类也是千秋万代一贯的哈，可是穿的衣服啊，是表达和想法不同的态度，而且你知道这个社会也很大的不同。我现在就发现呢，这个风气，你从这个手机段子上啊，你就发现呢，社会风气跟雷锋那个时候不同了。你就说现在这手机段子都聊什么？说啊，一学雷锋啊，老奶奶都不够用了，就是他们都在讲什么段子，说把老奶奶扶过去，完了老奶奶说让我歇会儿，就是你是拿这个来调侃。甚至我就跟你讲，我就说啊，这个一个手机段子，我们能看出就现在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风气，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社会风气是亟待拯救的。嗯，这个社会沉沦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他们发给我说，2012年。最佳短篇小说，徐老师，这是你的研究范围榜样。最佳短篇小说啊，很短，说什么呢？他睁开眼，女字边的他啊，他睁开眼，昨夜的醉意已经褪去，床是自己的，家是自己的，陌生男人已经穿好衣服，正要开门而去，他突然有些忧伤，脱口而出：“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男人回头，温柔笑道：“就叫我雷锋吧。”这也是 助人为乐， 他们说做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 这个呢？ 但是你看，他就说 做好事不留名， 是吗？ 对， 你不问还不告诉你。 其实这个雷锋虽然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典范哈、啊，其实在台湾也流行。你这样说让我想到我80年代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大学男生嘛，荷尔蒙当然比较旺盛哈、啊，也经常有时候不是经常啊，先说好哈、啊，我太太在看哈、啊，就说别人呐、啊，我的同学们偶尔会跟一些女生嘛在。在那个过一个浪漫的晚上，当时我那时候不觉得很奇怪哈，现在回想当时的代号也就叫雷锋了，跟你的短篇小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去助人为乐哈，因为第二天我们会取笑嘛哈，说哎，昨天看到你跟一个长得很丑的女生过夜怎么哈，他就说哎，我做雷锋吧。我不明白为什么两岸哈，其实80年代还在隔开，已经这个代名词啊用在这些好色的男人身上。 当然你看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嗯、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出啊这个世道人心的变化。嗯，在那个时候不是说党和政府不让你这个开这个玩笑，就不可能有人拿雷锋开这种玩笑。当然你从另一种角度来讲，今天社会也是宽容了，对吧？允许你发个手机段子就这么调侃调侃，对吧？可是呢，你讲的啊，好像学雷锋的那个时候啊，没有荷尔蒙这种事情，就是说我们大家就好像不能去讲这个欲望，是吧？但是今天你看 都可以拿这个色情去开玩笑，或者说至少是这也很对啊，承认人的这个性的欲望。嗯，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你发现没有，学雷锋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区别是什么，那个时候大家基本上吧都一样穷啊，嗯，基本上都一样穷，现在呢换了人间。嗯，所以咱们得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并不是对学雷锋有什么意见，我认为这个人做好事行善积德，这是千古不废的一个基本价值，对吧？不是说这个，而是我真是觉得从这个里边啊，你能看到很多问题在我们学雷锋的那个年代啊不会提出这个话题，但是现在提出来了。所以我也想请你们两位啊发表发表，就是你像那天我们有一堆朋友聊天，聊到美国，聊到什么比尔盖茨啊，哎，有一个人就说了，说富人才应该学雷锋，说这个学雷锋啊是富人的事情，说是穷人他连自己的基本的这个所需温饱都没有，就说你比如说你像比尔盖茨为什么要学雷锋啊，你们这就是在贫富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富人才有条件而且也应该学雷锋，甚至他还引证历史说，你说当年欧洲对吧，这种所谓贵族传统，那最讲究这种舍己为人的其实是一种贵族的精神的情操，在欧洲的历史上讲，那就像这个徐老师原来也说过嘛，在孔子的那个时代啊，对庶民普通老百姓 要求不一样， 道德要求是不一样的。嗯，普通老百姓没有给你们有那么高的道德要求，你是 贵不下庶人， 礼不下庶人，行不上大夫嘛啊。 对，可是文涛，我对你朋友的看法啊，我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要先搞清楚什么叫做学雷锋。学雷锋不是做好事那么简单啊，是要坦白讲扭曲压抑自己的所谓人性哈，我们最基本的欲望，还有我们怕痛怕死怕饿，你要把这些压住，自我牺牲来帮别人哈，这个才叫学雷锋嘛哈。再来说，假如要学雷锋自我牺牲到很穷很痛苦的阶段，那只有穷人才能这样做啊，你富人掏一点钱像比尔盖茨哈，掏了很多的钱来做善事，他没有什么自我牺牲啊，他不需要太不用挨饿挨冷，不用嘛，所以富人是学不了雷锋的，他没有学雷锋的条件，只有穷人 学了雷锋才叫圣人 啊。对，你穷人越穷你本身就饿，我不怕饿，你本身就穷我不怕穷， 饿死我自己我也要让你吃饱了， 对，这个才叫学雷锋嘛。对， 这次那个大幅度的宣传学雷锋，我也是有个感受，我的感受是宣传目的是高尚的，宣传手法是过时的，这是我的基本感受。而且呢，嘉辉刚才提的也对，现在大家把雷锋当作个框，每个人都在里面拿自己的东西，这个符号啊能指所指关系拖得太开了。到底什么叫雷锋？你刚才讲那个雷锋是慈善，我们通常讲的是助人为乐，但是他刚才讲的雷锋是牺牲精神，要克己奉公， 对 甚至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等等。我们仔细辨别一下雷锋精神，他不有四句话吗？对同志像春风天 春天般的温暖， 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 对敌人 对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 扫落叶一样， 那对敌人像冬天一样的酷无情啊。我仔细想他四句话，第一句对人像春天般温暖没错，但是他是对同志，你看这个同志这个定义就要下很大的分别了，什么叫你的同志？那不是你的同志的你就可以不用像春天，你不认识的人或者外国人你就可以对他冷酷无情的，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定义，假如我们把它修改成对人像春天般的温暖，嗯，但基本上可以接受，当然也不要太温暖，太温暖人家会误解，对不对？ 误解成 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基本上没什么错，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爱好不在工作之外，他也是夏天般的热情，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这是重新思考。嗯，第三个就是太大问题了，个人主义秋风扫落叶，个人主义完全有不同的理解，你自私自利 占人便宜，这叫个人主义。你个性解放，我勇于承担，个人做选择，这也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从最卑微的个人的狭念，到人类最伟大的壮举，都可以用个人主义。你怎么用来一个秋风扫落叶把它全扫掉呢？那第四个最成问题的就是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这个敌人万一要是挑错了，你这个冷酷无情你就害了人了。还有，就算对敌人，打仗归打仗，是不是要冷酷无情呢？ 嗯，对，徐老师， 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重新看，我非常尊重雷锋。 你这个就是用今人解古书了，就是他有他那个时候，咱都理解那个时候的话语场， 对 那个时候的社会情况。但是呢，你讲的也有些地方啊是跨越时代的，都可以讲。就是关于这个个人主义，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就是说什么呢？你说啊，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啊，你看好多，包括你们这个什么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好多人爱聊公民，那杂志上动不动就是什么公民精神，这公民。哎，我有一个谬见啊，我很烦这俩字儿，就是我反其道而行之，我不喜欢谈公民，因为我这辈子最早听见公民这个词儿，你知道是在哪儿吗？ 在哪里？ 是在前苏联的电影里。嗯，克格勃管人才叫公民。我第一个听到的公民，克格勃公民，把你钱包拿出来，公民把你们家门打开，就是克格勃，这叫公民。这是我对公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二一个就是，我看今天就是说，好像公民很对啊，没有什么不对，美国不都讲公民吗？可是我觉得啊，先讲私人，这个私权不利啊，无以公民。因为你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吧？包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些前提之下，一个人才能谈得上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对吧？自由是要负责任的，你首先有了自由独立，你才懂得为自己的说话负责任。如果你这些属于你个人的权利都根本没有的前提下呀，或者说经常被破坏的前提下，那么我觉得谈公民呢有点远吧。 因为公民这个概念跟词啊，在欧美世界源自于相对于王权啊，当初的皇权、皇家，还有政府的很重要的公权力，我们翻译做好，所以相对而来的，我们称为公民社会或者说民间社会哈。所以当初在欧美出现公民这个概念的时候，里面已经包含了个人的， 对， 这是你所期待、所希望、所喜欢的， 对， 个人的。 对，我 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不一样， 对，中国语境也是这样。我那你 中国语境现在要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讲的这个是太重要了，正好我其实我那《越界言论》的第一篇文章10000多字就是讲这个问题。公民这个概念就包含了私人的权利， 私人的权利， 就是它是强调私人权利的，跟公民另外我们常不用公民用的另外一个概念叫人民。人民它就不包括，这人民是一个集体的概念。公民是每个人自己的，宪法规定的是无法剥夺的。 对对对， 但是人民这是一个集体的，你永远不是人民，你明白？你很难说你是人民，你一个人怎么算人民呢？ 对，谁是人民？ 对不对？我看到店里写的为人民服务，他态度不好，我说你为人民服务，他说你算人民吗？但是我可以说我是公民，他没法否认的。 他有第二分别嘛？假如这样，人民呢是用政治来把它定义的， 对 对， 是个政治的概念。 所以那 公民是一个法律的概念， 用法律来把它界定下来，你保障的哈。所以，假如从人民的角度说，你不是人民，你是敌人什么？严格来说，你也不能成为公民，他会剥夺公民权。 对， 别忘记了， 你要颠覆我们国家，那就剥夺你公民权。 剥夺公民权呢，需要一套法律程序，需要宣布你剥夺政治权利。可是剥夺人民权太容易了。我只要开会说你乱搞男女关系，你就变坏分子，你明天就不是人民。这个太容易，这个每个单位都可以做出来。 这是个议会， 所以说这是个人民是个议会的概念， 对对对， 公民是个法现代法律的概念， 对对对，但是背后的区别就是你刚才讲就是私人的权利在哪里的这个概念， 哎，我 这个才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就说私权不立无以公民，对吧，嗯，这个而且呢但是你看啊这个就真的是时代变了， 嗯， 你刚才讲的那就是一个战斗的社会，战斗的时代， 嗯， 所以要分清敌我和等等什么国民党还在台湾岛上待着呢，你知道吗？他是那个时候的人呢，是有这个敌情观念的。这个啊，我觉得毕竟离革命和战争啊时间还太近。 不过讲回雷锋哈，我总觉得很多人学雷锋还是值得尊敬的。 是， 我还讲回我哥哥的事情哈，我讲回很具体的事情，嗯，他那个塞钱很可笑吧？他晚年工程师退休了。人家要一个私人的海洋开石油的机构要请他，很高兴请他去，他不去，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他们要我去就是造那个钻头，钻石油的钻头，他说他那个钻头一造出来，我那个厂，他那个厂有5000人，是一个重大的国企，我那个厂就完了。我就说拜托啊，那不是什么国家机密高科技，你不去他们随便找另外一个人去也造，你那个厂要完照样完。 嗯， 我这个学雷锋的哥哥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要玩我不管，不要玩在我手里。 嗯，啊，值得尊敬。我反而碰到的另外是走另外一个方向，当年学过雷锋啊，他就非常痛恨自己怎么那么笨，怎么被摆布。坦白讲，当年的学雷锋很多不是自发的嘛，你以为是自发的吗？可能看报纸，可能整个社会哈，学校教你 群众政治运动， 对，还有整个气氛，然后成长以后你就觉得我真笨啊，当年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偷家里的钱来那个，万一气死我老爸怎么办啊，他就走去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其实我觉得啊，这种人格或者什么，这是个人成长的一条道路，像我们从自私自利出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方便自己方便